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次我哋讲嘅系漫画，而且系漫画嘅漫画。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简单讲就系漫画有好多题材噶嘛，咁其中一种漫画题材咧，就系讲个漫画家点样画漫画呢件事。 不过其实好冷门嘅呢个题材，其实系我揾到资料，其实真系讲漫画家嘅故题材，严格嗰3本啦。因为青色火焰严格嗰4本， 咁又唔似，但系比较多人识嘅其实真系唔多嘅。调翻转谂就系、是、以一个漫画家佢最日常接触嗰 100% 接触到嘅题材，咪就系佢画漫画本身呢件事咯。但系好少人画嘅，毕竟你自己讲自己嘅嘢咧，其实调翻转可能会有啲门槛响树嘅。咁啊，数目咪相对唔算多啦吓。我哋揀咗3套作品嚟去讲啦，咁佢3套呢係各自有啲方面呢可以反映到真实现实中佢哋嘅情况，亦都3个唔同方向啦。根据佢连载嘅顺序啦，顺序介绍啦，一个係漫画狂战记，一个係漫画狂 J， 一个係爆漫，三套。 最早就係漫画狂战记啦，因为佢当初喺读书房嘅单元性一本过嘅。之后就新地 GX 再连载就出咗新佢本来日本嘅叫做无 Aeroplan 嘅何 Aeroplan， 个新何 Aeroplan 咁就台湾叫做漫画狂战记、新漫画狂战记同埋新生漫画狂战记3套加埋成25本。即系如果我直情讲个燕尾然系列嘅话咧，而家青之炎就已经去到30本啦。咁呢本就前后加埋就大约系先十，如果以台湾台版嘅话就差唔多25本加埋。 咁啊，呢部有个最特别嘅一样咧就系、是、啦。如果喺呢个业界上面咧，好多时都唔知点解系中意会填呢个个人资料嗰阵时啊，系要填其中一样就系最中意嘅漫画家。但系你既然系业界嘅人咧，好容易得失人哋噶嘛。所以咧呢、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咧就系岸边露伴，另一个就系岩美贤。因为虚构嘅漫画家，所以就唔会得失到人啦。咁啊， 绝对冇，唔会出事嘅。呢个叫保证答案嘅答案。 系得呢两个虚构漫画家系比较出名啊！大家一讲就知道呢两个系一个虚构漫画家，之后只知佢我呢条友仔唔想答啦，咁样啦。 咁唔系咁，仲有你做咗答俾得手中，自从大家都系觉得冇意见嘅，一定啱嘅。 咁呢啲就另一问题啦。 即系得手中，自从踏入华山光辉，你答呢啲问题绝对冇问题嘅，你系绝对冇错嘅。 咁咪俾人知道你系老饼咯。 唔系近期咁就 是。虽然而家你答燕尾然都俾人话你系老饼噶啦。 讲真的，你讲有而家有好多嘛，即系而家新一代嘛，而家系答咗咩啊？高桥留美子、安达聪，你都系就你都又佢冇失败嘅。你答呢啲咁嘅已经上咗照做咩啊？一名人堂嘅神嘅漫画家咧，系绝对唔出事嘅。 唔紧要啦，好。咁啊，首先我哋先讲漫画， 讲完未先啦。 系漫画狂战记啦，咁即系对我嚟讲，漫画狂战系第一部接触到呢类型嘅作品，知道咗漫画家系点样画漫画呢件事本身。虽然我知道点讲啊，3部嚟讲都系噶啦，咁都会有啲夸张嘅成分，但系佢夸张得嚟咧，其实有啲地方咧，其实系非常之写实。如果要用我哋当年是比较喜欢用的超级戏真实系来讲呢，这部其实毫无之意是一部真实系的作品来的。调返转，虽然它好像很严啊，好像很超级系这样，其实实际上它里面讲的东西很多都是很真实的东西。 甚至这么说呢，就是它是真，它我在3部漫画里面呢，它唯一一部真的告诉你什么什么是有趣的漫画。 我真实的仲有是因为它里面讲的故事有部分其实是真神真人真事，他自己所知道，可能甚至是他身边的人，又或者是他听回来业界的故事来的，即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他改编。当然也有不少是天马红啦，觉得几多其实你很容易分辨到的，你有些故事呢一望到呢就不是他那种天马红，完全不是事实，他很明显地表现到给你是这个不是事实。但有时有些故事你很明显望到好似同之前嗰啲唔同㗎喎，嗰啲就係、是、真实发生嘅嘢。 同埋有一样就係、是、即係佢一样就好重要，就係佢活得够耐，佢够老，直接讲佢就係、是、佢、要有一样就係、是、暗夜寿明同佢大学同。有班暗夜寿明今年几大， 即係交友广阔啦嘛。 係呀，佢真係交友广阔啦。依嗱有一样就即係呢个呢就係、是、比较提得少嘅。即今次我唔会转提到就係、是、青色火焰。 我唔介意你讲埋呀其实。 青色火焰呢就是可以叫做漫画狂战记前传，是讲岩美贤仲是大学生的时候，有一半的咋，青色火焰其实有一半剧情是讲岩美贤，一半剧情讲加勒史的。这本漫画是加勒史的发迹史，亦都是岩美贤的出道前历史。因为 或者27延美延先出道 啊，即系啱嘅秀玲咧，佢哋班友仔啦吓，我相信咧多少都应该系有得到首肯或者最少得到知会 嘅。大学同学嚟噶，两个大学， 如果唔系实打鸠佢 咯。佢两个大学同学噶，大阪美术大学两个同学嚟噶，诶又咁样，两个怪系 啊，即系我谂紧，因为啱啱佢连咗嗰阵啊，我谂紧，哇你咁样爆人哋料都唔得噶，即系， 佢识晒嘅，所以咪好嗱，呢个就系点解佢咁真实，就系佢识的人够多。高桥良美子、安达充全部识佢。虽然嗰啲对严美贤嚟讲，高桥良美子同安达充系神人嘅存在嚟嘅。 嗯。 但佢系识实由去到呢度就去到阿富士，应该唔系阿藤桥和也郎。到后边一辈，佢识好多人，同埋有唔少漫画家系跟佢出身嘅。 即系佢个关系网好好阔啦。啊，佢可以亲身去参考故事，可以比较多。就唔係嗰啲間接聽返嚟啊都市傳說嗰類，有因為有好多啲漫畫家私生活呢啲嘢其實唔係好鍾意講攞出嚟講㗎嘛。 但佢知道晒嘅，又咪就當你入面講你知夠老嘅話呢，有啲啃你可以你又唔怕爆嘛。 啊，即係佢會適當地表做變做少少佢又唔係真係啲私生活爆料大話，但佢會將嗰啲題材適當地抽取改編然後寫落去嗰度。所以佢畫咗咁幾多本，佢前前後應該有20多本㗎。 25本囉。 個故事都好少甚少重複㗎。 因為嗱，佢叫攻擊啦，就係當佢畫富士英嗰時候，佢喺一次走嗰度撞到藤條王囉。咁佢就去問佢，我可唔可以画啊？跟住有藤原啦，藤原讲法就系、是：嗱，你要画就画得有趣啲，如果唔有趣嘅话，唔放过你噶。 嗯。 跟住阿严美贤反应就系、是：你叫画得有趣啲，咁我已经觉得好劲噶啦。你要再有趣啲，咁我即系叫我肥你，开火肥你啊！咁我唔拍戏啦。结果就出现咗就咩？真系两个北海道出身嘅漫画家，真系好似原作漫画咁样，一齐开签名会。 其实喺事前嗰两个唔系真系好熟噶咋。 同期咯。 以我所認知，佢事前其實唔係真係好熟噶，係反而係畫完之後就有少少俾佢湊咗一對，有啲似阿赤松同阿久米田嗰一 pair 嘅情況，其實有啲似。咁啊，翻翻嚟啦，喺故事入邊咧會見到咧，阿嚴美賢咧不斷地同呢條死線去奮鬥啦嚇。佢自己本身喺故事入邊都唔算一個大紅嘅漫畫家，但係算有翻啲朵啦。而漫畫嘅金字塔咧就係近乎尖端個位，唔係最釘釘，但係都近乎係噶啦，因為佢你諗下佢有周刊有月刊咧，其實同多本龍嘢一樣嘅，即係基本上係同多本龍嘅化身嚟嘅。佢 係介乎於一線尾二線頭， 嗯， 一路 keep 住有工作，有連載，有人識佢， 啊， 但係佢又唔會紅到話成個動畫化賺好多錢嗰種人，嗰漫畫家。 啊，所以你下邊見到咧，佢觸及嘅題材比較少啊，比較少係會係話嗰啲爭取連載啊，係咁寫畫分鏡，然後冇人收啊，嗰類型我哋都估得到嘅嘢啦。反而佢唔係咁多，有講唔係咁多。 佢都冇，我要畫一定要紅。我要畫，如果要漫畫，如果唔紅嘅話，就俾人 cut 掉。即係佢冇，佢依都冇呢個壓力，佢係 keep 住又揾佢工作，但係佢都唔會期待就咩啊？畫到啲漫畫去發達啦，我周刊連載啦，我發到豬肉餅，佢都唔會企呢個期待，係好真係叫中堅係漫畫家，呢個漫畫其實本佔最多，好多漫畫家就係佢 keep 住又畫漫畫。佢一路喺度连载，但你又好少会见到喺话咩动画化嗰啲会见到佢名嘅，多得很啊！ 佢嘅作品都有动画化，但系相对比较少啦，即系唔系嗰啲动画化改编，然或者系日剧化之如此类，然后大红大紫，即通街认得佢上埋电视嗰啲，出晒圈嗰啲，唔系。但系调翻转对佢嚟讲咧，连载系几乎系一个理所当然嘅事嚟嘅。 系啊， 即系只要佢肯画，佢就有。咁而都事实上系嘅，佢嘅连载咧，其实有唔少系出版社要求佢出嘅。 佢自己讲法话啊嘛。所謂時間表就係咩咧？一嚿亂用白嘅嘢，嗱，接呢個 A 工作，跟住畫筆 ，B 工作畫筆，以為好少好少好少工作，加加埋埋就係個日歷畫到花曬，又唔知點做。 故事入邊都成日發生啦，就係嗰啲 schedule 亂咁，即係唔識推 job。佢入邊嚴美賢嘅形象啊，搞清楚啊，係嚴美賢嘅形象就係一個唔識推 job， 經常有 job 嚟接埋太多，唔小心就會接太多，結果就變咗收羅場，結果就變咗死線行軍。其实呢件事应该是 佢自己事， 作者本人自己嘅写照嚟 嘅。佢后生年代啊，即系佢喺佢仲未翻北海道 继承家业啦吓。 未成家业之前咧，佢喺高田马场画漫画个年代系黐线噶，几本月刊一齐连载，跟住又接 job 啊，又漫画啲卡嘢多到不得了。佢自己仲有，佢仲画同人志。阿严美老师系最神奇就系咩？即使佢而家。有生咗五个仔，佢有五个细路嘅佢，即系佢生咗五个仔，然后佢依然系 keep 住会东夏二祭， 去 commit 企划同人志，我觉得好神奇噶。你又经营家业，又要画清洁火焰，跟住仲要画连载，你点你画同人志，你点做噶？即系有时候可能系佢癫佬嚟，我觉得系。 咁系因为佢而家嘅连载数量，其实已经系比佢当初最巅峰嗰阵，佢已经少咗好多。佢 一个礼拜画两日，星期日嘅佢画嘅。 啊，即系佢已经系当年练咗一身滚高嘅本领，所以佢而家呢个连载量对佢嚟讲，即系切菜咁切嘅，可以做翻好做好多奇奇怪怪嘅嘢都冇问题。 所以佢好神奇嘅呢、这个系 啊，作品入边呢个你会见到好明显咧，佢会集中喺一个漫画家嘅私人生活上面。即系咧，你如果你想知道成个业界呢啲嘢，反而调翻转佢唔会好，即系佢会有时会都会透露一轮半爪俾你，但系佢更加多咧就系一个漫画家，唔同嘅漫画家私下生活嘅模样， 同埋佢嘅创作嘅。有一样嘢，我咧除咗呢私下生活就系佢点样创作漫画同点样睇漫画。嗱、呢样嘢就系我对漫画判断，即系我评论嘅漫画咧，好多系同严美贤嗰个学翻嚟嘅，即系话阿严美贤讲法，其中一个名言就系、是。一个漫画家，如果自己觉得自己都唔有趣嘅嘢，即使人哋画点唔好睇都好，你觉得有趣嘅嘢就系有趣，你绝对唔退让得嘅，一退让就输噶啦。 吓、啊，呢、这个好重要噶啦，即系佢呢类型嘅观念啊，喺入边讲咗好多，甚至可以系一个系作为一个创作者，唔使漫画家，甚至一个创作者所应有保持住嘅态度。 嗯， 心灵上嘅教科书，佢唔会教你好多技巧啊，成除咗嗰啲佢都会攞出嚟吐槽嘅嗰啲偷懒用技巧啦，嗰啲咩突然间逆光咁啊，成个人黑晒咪唔使画细字咯，嗰类嘢佢都会会攞出嚟讲少少嘅，即系但系佢更加多系讲佢你画漫画嗰阵时要心态上要点样做呢样嘢，所以佢好多人都会将佢视为一本漫画教科书，即系你有打算入呢行，大概了解一下要个心态要点样。虽然啦，一样嘢咪都系八样人，你可以学其他人嘅，你可以学富士英嘅，即系咁啊。 唔系佢学富士英嗰度咧，佢系未描写富士英，我真系去到就啊，佢真系够胆喎，因为佢就描写富士英就咩啊？佢阿富士喺剧中就话阿富士英。我一直谂咩新嘅桥，哎，新嘅题材，一路教佢，一路教佢，结果就我唔知点辛苦啊！即系如果你有睇藤田和郎嘅漫画，你发现到就系、是、真系讲到中晒啊！系就系、是、呢种漫画嘅系咩？一谂新嘅嗰出有趣，好玩，又教佢啦，教佢加下入，就兜唔翻啦，点算咧？跟住咧，仲有一个另一个佢仲有一个叫流星超浪嘅漫画家就话：唔系啊，老师你好努力噶啦，起码你肯兜翻个古仔，有啲人唔兜，掟咗佢算数。我睇到，哇！呢个食物管得好，真系地狱炮嚟嘅。 睇嗰时已经即刻谂到有几个漫画家的名喺度。 但系阿提王真嘅，就是、其实你睇《魔外》好，《月光条女》好，佢系好耐，佢知道自己收唔到科，就好努力咁兜，即使兜咗好耐，兜好，起码佢真肯兜。结果俾佢兜得到，虽然兜得好难睇，但系啲漫画系唔兜，掉喺度算数，一头期揾个你笑，粗粗乱，好讲过噶。佢喺原组里面讲过就系咩？佢同一个漫画家斗异性言语咧，斗漫画时候就咩？两个拍嘅漫画，一个斗美型，一个咧就斗热血。结果就咩？不断都巧合，结果收唔到货。依然美型就不断受伤，再受伤，结果收唔到货。即系佢讲好多就系呢个漫画界呢啲人玩巧嘅，因为嗱，严美型就系佢创作太耐啊，佢好多睇漫画对漫画嗰个认识咧，你发现你系知道一个漫画家点样创作漫画嚟话，佢喺青之火焰咁样就是、一个出道一个未出道漫画家。从其他漫画家里面学到咩嘢，知道点样判断漫画好定唔好，同埋就系点一个明明未出道漫画家，跟住以为自己出咗道，去批评人，即系讲好多嘅自虐性嘅出道漫画家嘅桥咧，你睇得到嘅。其他漫画家作品你见唔到呢啲嘢嘅，系只有佢先咁赤裸裸地话俾你知，漫画家系咁嘅样，佢点样创作，点样度桥，点样去死搏烂搏，同埋点样碰壁啊，佢都话埋出嚟，呢个好重要，我觉得系。 即系对我嚟讲咧，最大影响咧就系俾我知道咩叫做死线，即系如何正确面对死线咧，就系截稿日之后嗰个先系真正嘅死线。嗰条真正嘅死线系由印刷嘅时间倒推翻转头嘅。 邪路战法啊嘛，咁断嘅战法佢叫做。 呢、这个对我嚟影响系几大下，因为我当初系同杂志去写连，诶，可唔可以叫连载先？但我写文嗰阵时咧，都系咁样调翻转，即系倒退翻个截止日期。其实获咗几次嘅，即系阿严美贤相对比较少啦吓，但系我就获咗几次，就系记得太极限啦，就系某一个节目入边都有几次嘅故事，就系讲紧佢系调转去倒推，就系我记得其中一话系讲紧佢要去嗰啲 忘年会，忘年会 年末嗰啲忘年会，咁啊编辑就叫佢你自己冇，你唔准去啊！你未话好嘅，唔准去。咁啊，佢哋又想去啊嘛。咁佢哋计紧数，其实咧，佢哋去饮完食完翻到嚟咧之后咧，开始赶咧，仲过一次嘅。如果用呢个印刷日期倒推嘅话，咁但系咧， 咁问题就系佢唔记得咗就系、是、 你 墨作者罪就系、是、 抽唔到 LD 而沮丧嘅助手， 饮到啤啤夫嗰啲嗰种饮饱食醉啊，嗰个状态之下，同你做得好顺利喺度讲紧嘢，嗰、那个状态完全唔系同一回事嚟噶嘛。 结果最后就系严美贤一路喊住同个编辑讲，俾多五分钟我，俾多五分钟，结果一个钟头后，编辑无言地收开原稿，严美贤安详咁瞓咗啦。 而仲有噶，仲有句咧，我觉得系个时间都拿捏得好准嘅，就系、是、我觉得应该系编辑讲嘅，漫画家讲嘅五分钟就系十分钟，个时间我唔记得啦。总之就系佢讲嘅时间，改一个时间出嚟，漫画家改一个钟头嘅话咧，其实就要两个钟头。而我亦都系好确定地咧，呢个系事实嚟噶，因为我都系会出现咁嘅状态。你预几耐咧？大概你预噏俾人听嘅时间咧，大概会打个 double 啦，就啱噶啦。即系我写稿嗰时都系咁噶。 仲有一句就系、是。喺《新漫画战记》里面有竹书房嗰个编辑话嘅，就系一个出道就画漫画嘅人，点会成熟嘅大人嚟噶？即系又系一句形容话，就系好多漫画家点解咁乱嚟？就系、是、喂，高中出道，佢成个人生就系喺张台上画漫画，你点会要求佢有成熟嘅大人嘅判断能力啫？佢哋唔佢预咗噶，所以漫画家好任性，但系佢根本就唔正常嘅，佢哋唔系一个正常嘅环境长大嘅。 系啊，呢点其实都唔少人批评过噶啦，就所以唔系呢度入边啦，就都系话大部分漫画家其实好缺乏社会性嘅，即系佢冇喺社会入边打滚过，就变成佢就算唔系高中出道，其实高中出道系好少见嘅，即系后边我哋会睇一睇啦。就算唔系都好啦，佢都可能系呢个 大学做咯， 好早期高中啊、大学嗰时已经可以投稿，投几年稿之后就可能做几年助手，又或者入专门学校，成个人生都系画漫画，冇其他嘢噶啦。佢哋所谓其他嘢就系打机咯，睇动画咯，即系都系宅，一个宅嚟噶。我觉得系好似《绝望先生》入边提过类似咁嘅嘢，都系咁样噶。即系呢啲好生活化嘅反映出嚟咯，就呢、這个。漫画狂战记嘅特点啦，咁样，好啊，咁啊，第二套咧就系、是、漫画王 J。嗱，先讲呢本嘢唔系成本嘢都咁值得睇嘅，即系如果你系唔系好得闲嘅话咧，你可以净系睇第十到第十二话 嘅啫。嗰三本我觉得系最，虽然我讲嗰三本越夸张嘅，但唔重要啦，呢、 這个。咁啊，漫画王 J 咧就系、是、呢个1996年到2005年之间连载嘅，咁啊时间上相对比较后少少。系漫画王 J 虽然话系早啦，但系佢唔计最初嗰本嘅话咧，其实时间都系差唔多嘅。即系呢、這个我哋一般睇到嘅漫画狂战记，其实系讲紧2000到2004年连载噶嘛。其实佢哋后半个年就系几乎系叠住咗嘅个时间上啊。咁但系佢哋嘅方向系非常之唔同嘅。漫画王 J 原本咧，其实一个桥，一条好简单嘅桥，就系、是、突然间有个好劲嘅人喺呢个漫画家画到绝望，一定画唔切嘅时间。帮佢好想好短时间画晒，最初个桥嗰阵啊，甚至系嗰啲类似嗰啲救火英雄嗰啲咁样嚟到画完，就留低咗个原稿，然后就消失咗噶啦。其实一个好好少嘅一个点嚟噶咋，所以佢最初咧其实就系一条桥，跟住就揾唔同嘅对象，咁样唔算系一条好特别嘅嘢嚟嘅。 取材咯，佢靠取材嘅作品咯呢套。 就是这两个作者啦，一个作者同一个嘅剧本，这个搭档啦，其实一个好擅长嘅地方就是收集资料。所以呢画到后面开始都想不到，因为其实你是来去都得这条桥嘅啫嘛。有部分作品呢就咁样就会死，我哋喺讲动画又好讲咩嗰时都成日提嗰啲嘢啦。即係一个靠一个爆点爆出嚟嘅作品，好多时个爆点爆完之后呢，后面就好难睇㗎啦。其实佢都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去到五六期嗰时已经系有呢咁嘅状况㗎啦。佢有条佢所谓嘅主线啦，但系都唔系好值得睇嘅嘢嚟，老老实实。咁但系佢又諗到一样嘢，就系靠佢哋嘅收集能力。所以佢哋开始就讲业界嘅嘢。呢、这个亦都系我觉得特别重要嘅部分嚟，就系、是、佢会讲呢个业界嘅各种各样要面对嘅问题。毕竟佢都系漫画嘅一部分嚟啊嘛，即系譬如即系而家个漫画分级规制啊、暴力色情啊、嗰啲管制啊啲嘢。虽然好多作品都曾经有提过类似嘅嘢，但系佢系讲得比较广泛啊。毕竟虽然系亲身经历嘅部分啦，但系一调翻转啦，漫画家去讲呢啲嘢啦，反而会好集中喺一个好窄嘅范围去讲嘅，而佢咧会比较去讲翻成个业界啊，仲有譬如话呢个书店啦，呢、这个book off 嗰个反应呢个虽然好多呢类作品好多时都系咁噶啦，佢嗰间公司好捻明显系。佢喺边叫做新旧书店啦，但系好明啦，明显嗰间公司系 book off 嚟噶嘛，大佬，即系我 book off 告鸠佢都仲得，好多都系噶。其实入边好多作品佢都攞个 letter 攞得好名，而佢攞 letter 啲作品咧，通常我啲非常之出名到每个人都识咁滞嘅作品嚟嘅，亦都可能系因为佢冇咁广阔人脉啦，你唔可以问到人哋，佢喺你私人啲 大家都知道嘅嘢，同访谈啊嗰类嘢去攞，咁即系佢会讲，佢会检讨啲出版制度啊嗰类嘢，即系你有几何会见到个漫画入边讲日本中盘商嘅制度呢样嘢，你真系好少见，但系佢入边就会睇到呢类型比较业界方向嗰啲，嗰啲印刷厂系点样搞啊，啲出版社要出本杂志要点，要填期准备要如何啊，点样去挖角，啲编辑点样去挖人啊嗰类嘢。呢度入边反而放落比较多咯。 我帮佢后边又系，因为佢本身要有爆点咩，去到后面就系杀人书店店长，我睇到你会唔会太夸啲咧？ 哦，你觉得呢度夸张嘅话咧，因为你冇睇最后一期。 后面仲夸，我知道。去到呢度，我开始就系、是、喂。你开始唔开始有出，你开始出事啦，跟住佢后面就完全陷入咗副线嗰只就咩啊，越嚟越爆越爆，跟住唔收货啫，嗰种现象，副线现象。 虽然唔系我想，我认为系重点，但系其实哦调翻转啦，我觉得佢个最终战争篇啦吓，即系叫做即系第十三期嘅结尾嗰部分啦，即系我唔介意我讲少少，唔系好叻他啦。总之佢系呢个世界因为漫画王追嘅漫画。陷入呢个世界末日嘅情况，然后佢哋系会 去到呢个就因为开晒力，就系喂爱爱嗰日啦。 我反而调翻转，我系几佩服佢咧，可以谂到咁黐筋嘅嘢。虽然即系点讲，佢后边真系揾到好黐筋，其实好符合佢嘅调子嘅。佢开咗个故事，其实都唔系好识收头嘅呢两位人兄。佢另一边嗰个仲大镬，个直情系唔识收尾添啊！嗰个所谓收尾系黐线嘅，即系佢入边都会讲一啲态度上啊，即系。漫画家的态度啊，他会亦都会讲一些生态由最红的作品红到不可一世的人，即系当然亦都会有，当然我不知道他心态问题啊，定系真系常态嚟噶啦，非常之红，但系红完之后红到半天之后突然间就冇人理，又或者系呢个漫画家犯罪的问题，即系我哋现实新闻我呢头有几单啦、啊，即系通常就系唔系啲青都年啊，就系嗰啲米都啊。即系再唔系就持有枪督啦，嗰类嘢啦，嗰类型嘅犯罪咧。 嘅完美嘢讲法系喺个漫画家取材嘅材料里面，就系、是、不明来历嘅东西，唔好问。 有啲就入边有类似咁嘅嘢讲，不过就佢会比较接近现实少少。啱讲嗰啲好红嘅咧，突然间落魄，然后去各地弃珠啦，走去求嗰啲出版社俾机会佢啦。亦都有啲系中基不断咁赶作品嘅，一个人赶几套，亦都有讲到周刊同月刊之间嘅问题，仲会讲一啲底下层嘅漫画家。所谓嘅底层系指有部分咧就真系你只能你系不断咁有紧漫画画嘅，但系冇人识嘅。亦都有部分咧系出咗个作品之后，跟住就冇啦。其中一個作者，好似第十三期入面噶啦，已經係其中一個作者係出咗本漫畫，半年就俾人接咗咯。咁但係佢依然一路都叫做自稱漫畫家，咁仲算唔算係漫畫家呢？ 算 啊，即係一日漫畫家，終身漫畫家啊嘛。 係啊，依個係我哋個美術總監話噶嘛，只係做個 designer， 終身都 designer。 即係咁就仲有啲譬如佢啲要爭取連載嗰啲，即係萬年助手，唔係因為佢萬年想做助手，而係因為佢出唔到道，不斷做助手去維持住生活。咁理論上主角都係嘅，不過佢就因為佢話咧，就係話佢因為佢畫唔到，點解咧？因為佢如果佢畫個漫畫嘅話咧，個地球就會世界末日啦。佢係咪真係咁講噶？唔係我誇張，我冇必要。我覺得我嘅描述已經係冇咁誇張嘅描述嚟噶啦。即系， 唔系佢最初其实就系咩咧？佢其实一开始咧，最初研阿 J 嘅讲法就系咩？佢想画漫画，定系画唔到佢想要嘅漫画？佢系因为佢以做作者去收，系训练自己，但系变咗咁嘅样。不过又唔重要啦，呢个就 我唔系非常肯定啦，但系佢中间尤其是一亿传说篇，即系第六期左右啦，讲到系因为如果佢出。会引致世界末日，你唔好理佢。总之假设佢讲咗呢样嘢，佢话系就系，因为呢《漫画狂战记》亦都睇过噶，读者系会调节佢呢个夸张度噶嘛。你当一剧情有咁夸张嘅嘢咧，你就会接受佢啲好夸张嘅设定噶啦。如果系一个好现实嘅作品咧，佢就会大家会考究一啲比较实际上嘅嘢会唔会发生呢部嘢？你要将个虚构度要推到好高先得噶。 佢其实仲高，佢高过《炎面人》好多嘅。 肯定。所以点解啱啱我话个《漫画狂战》系真实系，因为个对比就喺度啦。呢部嘢就系超级系啦，你就见到呢啲就系夸张，可以夸张到咩地步？因为佢嘅讲法就系佢想催谷呢个业界有少数顶尖嘅漫画家画到同佢一样咁劲嘅作品，咁咧喺呢个世界上边咧，只喺佢嘅作品就唔系一个带嚟毁天灭地嘅恐怖作品啦，而系一个优秀嘅作品之一。 即係佢目標就係咁啦。佢咁啊，係一個好黐筋嘅嘢，但係。佢可以谂到咁似咁神棍级，我直情用神棍两个字嚟形容呢部作品咧主线相关嘅故事。我谂到咁神棍嘅嘢，我其实我都几服佢哋嘅。即系虽然唔系一套好睇嘅作品啦，尤其是佢啲分镜系有滥用嗰啲大格超集中线嗰类好夸张、好爆嘅画噶。 呢个阵间我比较先讲啦，因为呢个其实系严严射佢嘅。 一套作为理解业界系非常唔错嘅，尤其是有啲嘢咧，虽然因为佢作连载时间系最终都系05年啫嘛，所以其实有啲嘢比较新嘅话题，其实佢冇提到噶啦。但系其实同一样嘅嘢可以套翻去后边嘅，即系譬如佢入边有一话系讲个老派嘅漫画家系 Analog 嘅守护者啦，好抗拒所有digital 嘅嘢嘅，即系电脑绘图啊、something like 嘅嘢，因为差唔多喺2000年到2005年，差唔多呢个时间啦，喺 ACG 嘅业界，尤其是动画同漫画啦，系正正系呢、这个由呢个手绘转型到电脑绘图嘅时间嚟嘅，所以呢个题材佢都有攞咗入去讲其中一个，就系、是、嗰个漫画家就系、是全程手绘嘅，完全好排斥所有嘅电子产品。甚至更加当然佢画漫画就更加唔会肯用电脑绘图啦。咁但系佢个徒弟咧系调翻转嘅，佢入边讲个类似咁嘅故仔啦。咁啊，最终啊，漫画人之嘅结论就好简单嘅啫，善书者不杂笔。你系识画嘅，你无论用手绘又好，无论你用电绘都好，都系咁样画 嘅 啫。 同埋就系你如果画周刊嘅话，你真系要揾助手帮你做嘢嘅，因为你只不过系以前咧就咩揾个网点黐落去，而家咧就用电脑去黐个网点落去，你都系要揾人做嘅。而至周刊连载嚟讲，系一定讲唔切嘅。 咁一定嘅，呢、这个世界仲有人叫富坚你咪睇啊嘛。其实佢有一话系好明显系影射富坚嘅嗰个 online game 四废啊，你有冇睇过嗰篇？即系我嗰时我系咦一声笑出嚟睇完之后，好明显系影射紧嗰啲顾住打机然后打而个停连载嗰啲，即系主要系讲富坚啦。虽然富坚系唔止一次俾佢影射咗噶，佢冇好直接地我唔知系费事得罪人定乜嘢，佢系冇好直接嘅，但系佢系讲其实都系个现象嚟噶，当年 RO 出嗰陣時咧，係有唔少嘅漫畫家，包括插畫家，係停咗連載嘅，係真係咁黐筋嘅，又或者係拖稿之類啦，即係同人，尤其是同人界啊，因為同人圈冇咁，你唔畫就唔畫，冇人逼你噶嘛，係真係有咁嘅情況出現，烏住打機炎啊，而佢哋打嘅當年就係、是、現實中係 RO 入邊咧，都係一個名係影射 RO， 但係我哋有少少 FF 嘅主個設定就係 FF 嘅設定嚟啊。現實係真係存在嘅，而且佢入邊咧都講到另一個影射附加嘅地方就係、是有個漫畫家咧作畫好慢，啤附根我覺得應該比較接近啊敵元一致嗰個情況，因為啊敵元一致咧就係、是、一個對自己要求非常之高。佢系经常会将接近咗已经完成咗嘅漫画原稿啊废弃，然后重新画过嘅人，故事入边就系个就是、其中一个好宅嘅漫画家就系咁样噶。佢画啲好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会咁样做。另一点就似富坚啦，为咗做嘅嘢唔想假手于人啊，即系毕竟人哋嗰个作品系你自己啊嘛，你假手于人嘅话就会有人哋嘅味道掺作佢啊嘛。佢为咗咁样咧，又唔请助手，系有现实中系有咁嘅人，富坚就其中一个。不过而家佢画得咁慢就唔关佢呢两点事，我哋之前新闻定专题都有提过噶啦，咁样类似咁嘅故事啦，佢系好多呢咁嘅故事啊。相对嚟讲啊，佢影射嘅成分咧系更加强，好容易去揾到呢个某个原型喺度啊，而且系大家熟知嘅作品，呢、这个亦都关佢搜寻问题事啦。因为漫画狂战嘅嗰啲咧。有啲咧，即系你系觉得好真实嘅，但系你未必知道佢边度走出嚟嘅，因为佢自己本人知一知啊。 因为有啲佢唔系，因为佢系有啲系咩好私人嘅漫画，同埋其实真唔系好豪迈。但系佢搵啲手入资料走定揾账，同埋咧嗱呢样嘢就系、是、我一直后半发现咗就系、是、佢搜集资料好多，但系你系明显地 feel 到有啲地方咧，佢系叫做纯粹皮毛搜集资料嘅，即系话讲声优嗰集咧，同埋即系声动画化，同埋声优嗰集就系、是、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首先。声优事务所经理人唔系咁把炮嘅咋。其二就系原作者喺动画制作嗰个身份绝对冇咁重要噶。即系作为一个睇开，你睇白霜或者其他嘢就知道就系、是，其实原作者喺动画制作上面即系冇存在地位。再加上我之前睇过关于原作者几俾人忽视嘅故仔噶啦。 我哋新闻有提过啦，呢、这个即系人哋以死相控都未必搞得掂嗰个程度啦吓。 就咯。 咁 原作者嗰个谷系咪指咩？ 不过要帮佢讲翻少少说话就系、是，呢、这个系嗰位漫画家本身咁样谂啫。 就唔代表係佢入面形容嘅呢個事實。咁你要小心啲。咁呢個就係、是、睇情睇人啊，即係。 唔係，阿嚴美賢講過噶嘛？佢第一次佢原之轉後生動畫化嘅時候咧，去開會，阿西魯黑賢，即係佢叫石島黑賢，即係西魯黑賢啦。佢講條橋哥亂炸彈，阿嚴美賢一路拍手掌，睇完之後就等先。咁同我原作唔同，跟住西魯黑賢好撚串講佢就係、是，咁係咪好有趣啊？你冇嘢講啊嘛？跟住嚴美賢喊完復拍，喊完翻屋企啊嘛。 因為呢個係事實嚟啊嘛，即係咁啊。 因为专业漫画，因为动画加埋漫画家睇嘅嘢唔同啊嘛，有时即系因为我唔讨论呢个问题啦。 咁啊，仲有啲规制问题啦，即系呢个真系永恒嘅问题嚟噶啦。对漫画嘅规制，佢入边用咗几话都系讲类似嘅问题，唔同方向啦。 保翻二宝队嗰类咁嘅嘢啦。 吓、啊，即系仲有对色情嘅管制，日本嘅好独特嘅对色情管制嘅规例，我哋专题有提过噶。我好耐之前有个专题去讲日本嘅法例咧，系严禁任何猥亵物出版嘅。佢入边都有提过类似嘅问题，就系、是、佢用嘅例子就系赛车啦吓。咁你因为太快嘅话有危险啊嘛。咁但系咁你咪阻止各种危险嘅做法咯。咁但系如果佢禁止嘅系速度本身因为你是追求速度的嘛，但是你追求速度中间可能会产生危险，咁咧就所以咧就禁止一啲会产生危险嘅举动。但是而家禁止嘅一就唔系呢啲危险，而系速度本身，就变成就系、是、如果你系一套作品，你追求色情本身，如果呢件嘢本身俾人否决嘅话，咁又如何呢？佢入边都有提过类似咁嘅嘢，佢延伸到翻而家一样嘅情况噶，即系譬如好后嗱，佢05年最完全噶嘛，我哋2010年仲用紧呢个青少年呢个非实在青少年条例，都仲系有啲咁嘅嘢存在噶，又或者系啱啱讲呢个善书者不责失呢个问题，到而家又再转一圈，就变成一班用电脑绘图嘅人走去话用 AI 绘图嘅人，其实呢个世界系不断类似嘅问题，不断咁翻转，不断咁重新嚟过，又或者我哋日日有专题讲过啊，呢个纸上出版嘅问题，即系电子出版嘅问题啊，佢讲嘅系新旧书店之间嘅问题 ，book off 嘅问题啦，但系呢个问题你延伸翻去到实体书同电子书，其实系接近一样嘅情况嘅。 其实简咪应该讲就系、是，你所谓嘅中古书店，其实讲嘅就咩？啲游戏可以卖中古，咁你就系又系发行商，希望中古死晒噶啦，就只卖新噶啦。 咁漫画都系 呢个讨论就系应该讨论嚟噶啦。我都系比会依家更加有拗嘅。 佢入边讨论好多啲咁嘅嘢，咁嘅问题，而且咧，你会发现咧，就系、是、历史中系惊人嘅相似。以前倾过嘅问题咧，可能日后已经可能唔太重要，亦都可能已经解决。即系譬如电子化嘅嘢，而家几乎所有漫画家都系用电脑绘图噶啦。调翻转，你要揾个用手绘嘅先系凤毛麟角嘅嘢嚟噶啦。 未知凤毛麟角有。 但系你又会发现佢个新嘅问题又会再次用另一个形式重新出现过。呢样嘢放眼人类历史咧，都系不断咁历史系咁样循环往复嘅。咁啊，虽然佢讲嘅系比较系啲千禧年间嘅问题啦，但系到而家咧都依然有相当嘅参考价值。所以点解我会先会拉埋入去其中一本要讲嘅作品？咁啊。另一本我哋要讲嘅就系比较近代啦，虽然都唔系好近代噶啦，呢、这个2008年开始连载嘅《爆漫》 呢本就更加集嘅，呢本其实真系集中喺佢就系以针嘅生态，佢、其实几强好，你如果想研究针呢个出版系统同埋佢集英社出版系统咧，呢本嘢其实睇讲好多。 即系佢入边就用呢个理由，佢喺入边主角啊。佢只肯喺针上面连载，佢一开始就已经锁定咗针。其实呢个唔系常态嚟㗎，大部分都系呢可能会有个首选，但系如果嗰边受挫嘅话呢，可能都会投嚟投去。我哋业界经常都发生嘅、即系譬如呢、这个最近的巨人最初其实都系投稿喺针嘅。但系针系将佢当垃圾咁丢咗去，结果 Mega 先执返嚟就红咗啦。即系呢类情况唔少，但系呢度入边咧个主角系一心一意喺针入边发展。呢、这个其实佢入边讲嘅理由就话，因为针比较容易动画化，呢、这个可能系一个表面上功利啲嘅理由啦。咁实际上其实大家全世界都问过噶啦，小田健本人，好多人都会问，即系心入边有个问题啦。小田健到底点解死系要掠扯喺针，最少一扎扯喺集英社上面， 点样唔肯去同其他人出呢？以佢嘅名气，其他作品、其他个其他出版社一样会收佢嘅喎。其实当年系有个咁样嘅问题嘅，呢个尤其是喺死保嗰个年代啊，后边咁样拖啊，成个呢个年代喺度谂过，有讲过呢个问题啊。咁啊，讲到阿小田健之外，其实另一个更加迷一样的咧，就系佢叫个原作者啦，就系、是、根据佢下边嘅访谈之类嘅嘢，有提到其实两个系一齐谂故仔，所谓嘅原作者去划分镜，阿小田健去原稿嘅。同埋变故仔入边好相似，虽然呢都好正常啦，毕竟系佢哋嘅作品嚟噶嘛。相对一啲有原作嘅作品，未必系咁样噶。其实呢个状况好少见嘅。调翻转，大长，所以令我大长礼嘅身份好咩啊？大长礼呢个人系佢历史系由死亡笔记开始嘅，之前系完全唔知嘅。呢个世界好似冇个咁嘅人存在咁样嘅。咁大家会好奇呢个身份，因为佢又唔似系一个新人。而且佢 partner 都出咗道好耐啦吓，小田健都小田健我细细个已经睇过嘅嘢啦，已经系咁啊，当年睇过《力人传说》啊，《超能机动爷爷 G》啊，嗰啲即系大家会好好期待呢条又有咩喺，尤其是当年《死亡笔记》啱啱出现嗰阵时，即系然后喺漫画入边咧，对呢个大秦乃个身份咧，大家更加好奇啊，毕竟系讲漫画家本身嘅事啊，咁就会佢漫画家系边个咧，就会好影响到个作品本身系点样嘅。即系等于我哋点解读，我哋仲记唔记得当年读中文课嗰阵时啊，有三分一时间要讲个作者生平噶嘛？个作品本身系如何都好啦，你要先要读个作品生平，点解就系因为个作者嘅生平好影响个作品本身。咁但系佢系边个咧？咁啊，其实到而家都冇任何可以证实嘅资料嘅，即系从来冇人出嚟承认过到底佢系边个嚟啊？咁但系其中一个好主流嘅讲法啦，佢就系蒲生洋，即系《残魂超人》嘅作者。咁啊，我唔知道你个讲法点样嚟㗎啦，但係呢其中一个人证呢就係阿冈田老师傅阿加拉斯嗰个啊，睇某个场合入面呢就佢个大长男咪即係蒲生洋囉，咁样噏一句，当然啦唔係佢噏一句就係、是、虽然你都知道以佢喺业界地位佢冇理由无啦啦屈个第二个嘅呢个其中一个啦，但係你都仲可以为一面之言，但係佢入面作为一个单行本嘅奥马基啦，係有讲到佢漫画入面本身佢点样做出嚟嘅。咁样点样由呢、這个由点样商讨完，跟住草稿分镜，跟住原稿咁样一路去㗎嘛。其中分镜嗰部分佢入面有讲到系大长濑画出嚟嘅。即系我再重申一次，呢件其实喺业界好罕见嘅。大部分嘅原作者好多时都系兼任小说家嗰类嘢嘅，或者系做剧本，佢哋通常系文字系嘅。 或者编辑咯。 啊，有啲系编辑，净系编辑搞出嚟噶啦。总之都系编文字，系个古仔，佢只系讲个古仔俾你听嘅啫。但系佢系极少见用分镜形式去做原作嘅。呢个喺业界入边好罕见情况嘅。通常会咁样做嘅人咧，几乎只系一个原因嘅啫，就系佢识画漫画，所以佢知道点样画分镜。如果唔系咧，通常就唔会画呢个 storyboard 噶。而且佢入面呢佢嘅分镜呢多多少少都会画少少角色嘅头，因为有啲人画分镜就一个圈转㗎嘛。然后佢嘅画好似蒲生洋啲画，好似行云超人嗰种呢，你望过你嘅画呢佢有啲似一拳超人嗰种情况，你真系唔可以叫做靓，但系你会见到佢其实系有美术功底嘅，即系佢系好明显系画咗好多年老漫画家嚟，有个咁嘅技术喺度嘅。但系佢画个佢嘅画咧就系好似行云超人咁嘅样，所以呢个亦都系佐证咗我相信，我系相信呢个系事实嚟嘅。你调翻转谂啊，小田健点解会拍一个咁样无啦啦拍个咁嘅原作，拍咗两次，两部作品都大红嘅。其实即系由死保去到后边，去到后边呢本爆漫都系。 即系咁讲咧，虽然我觉得好红嘅张就系小田健最大问题就系佢唔知点样将佢嘅靓画商业化，而咁佢撞啱咗个人，即系佢将或者叫咩通俗易入口嘅嘢咧就点啊？佢画嗰嘢咩机超机用嘢，即系令人全是穷鬼咩嗰啲咁嘅嘢，好老实嘅。 咁啊调翻转啦，大长濑或者如果假设佢系蒲生洋啦，佢咧就系好识讲有趣的故事，但系咧佢啲画真系只能做搞笑漫画，佢入边都有个讽刺佢呢样嘢噶，佢入边呢个嚟嘅都系一个间接少少嘅证据咧，入边其中一套作品系讲一个搞笑故事个乜乜七七，咁呢部分咧就好明显感受到系似系作者本身嘅经历，调翻转讲啦，入边作品入边咧主角。所画嘅漫画咧，有好多都好明显地有小田健过去作品嘅影子嘅，尤其是后面啦，好似系未来手表，佢入边好明显就嗰个系死宝嚟 呢兩樣嘢亦都間接引證咗點解可能佢係普通人，就係因為佢用呢個思路，即係入邊嘅作品啊，大部分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影子。咁行運超人就係其中一個作品。咁我講得通啦。咁因為佢係阿大長賴即係普通人啊嘛，都係其中一個作者嘅過去嘅作品。咁當然啦，呢啲流於猜測。咁啊講翻啦，咁佢呢套爆漫呢套作品本身咧，係非常之集中喺個漫畫家由超和末年到平成初年間，一個漫畫家點樣去投稿出作品，呢、這個作品之間不斷連載，啊，最終誒佢嘅目標最終就係動畫化啦。咁呢個另計啦。咁係佢講嘅故事咧，係一個比較中游啦，唔算好咩。佢個中中游又同漫畫狂戰嘅中中游唔同。就是不断增加啲连载，每一次都是在呢个可以动画化嗰个门槛之前就止步，好几次都是咁样嘅。咁最终如都最终实现到啦。不过呢、這个，因为佢有个古仔入边，一开始已经 set 好咗个目标，就是我哋要做嘅目标就是连载漫画动画化，然后同个女主角个花樽结婚嘅呢个咁嘅目标啦吓。但系对同我哋现在认知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如果系讲平成末年超令和年间咧。喺针上面，只要系人模人样嘅咧，都系排住队动画化噶啦。 对咯，即系讲真，如果你针里面你动画唔，你都冇话动画化嘅话咧，我谂你唔应该，你系你就算啦，佢唔会做漫画。你系咧好全，叫做咩啊？阿妈阿猪阿狗，总之基本上你画啲漫画唔系太差嘅，都可以动画化。你都冇话动画化嘅话，你都相当差咯，我觉得。 啊，呢个其实好现实嘅，不过只不过系同我哋现在认知唔一样，因为我哋现在认知已经系平成末年佢嘅认知嚟噶啦。喺超和末年到呢个平成初年呢、這个呢段时间啦、啊，即是呢个小田健出道的时候，其实具体啲讲就系、是、嗰、那个年代咧，你要动画化真系要最顶尖嗰班先做到嘅。你谂，你调翻转谂翻当年动画化到嘅漫画，有边套唔系顶尖嘅作品？就同現在唔同嘅，不過就你現在用現在嘅認知去睇翻，就會覺得有少少出格。但係如果你加翻個限定落去，加翻係超和， 都算多噶啦。其實以針嘅標準嚟講，當時講真，當時針起碼有一半漫畫同畫漫畫，我唔出題點解唔出一半啊？ 咁係因為你忘記咗好多完全唔會進入記憶嘅。讲叫佢垃圾作品都不为过啊！但佢入边会提到你，其实佢连载到已经好劲噶啦，因为下边仲有好多嘅，佢入边都有佢有。 同埋点解佢唔系点解佢因为讲嗰只咩人气表，人气表制度就系、是，因为佢针嘅人气表制度系最有名，一唔受欢迎就斩、啊，所以佢一路搏命去搏命去叫做咩？几热嘅就系你一路要保持人气唔好跌，但系你嘅动画你又动画化要爬上去，嗰种好热血嘅方法就几适合针连载嘅。第一种咧就一种其实我哋都见都讲过就系咩，喺一个几扭曲嘅制度嚟噶嘛，呢个系。 啊！呢個制度本身就其實影響咗好多，我哋其實以前都批評過噶啦。佢呢度入邊佢講當年佢點樣去，你真係有睇到佢點樣去掙扎。當然啦，係作品畢竟係一個少年漫畫啦、啊、其實佢所承受嘅挫折咧，我相信小田健三分之一都唔到。一個真實存在嘅針嘅漫畫家，佢承受嘅壓力啊、挫折啊嗰啲嘢咧，肯定係比作品入邊多好多。因為如果佢全部寫， 所以就唔討論佢啦。因為針本身，我覺得心理唔同嘅呢個環境 係。主要係因為講緊，如果真係全部寫曬落去嘅話咧，你都幾難喺針上邊連載啦。唔只係話你爆咗人哋料咁簡單，係太過寫實、太過黑暗， 嗯、 即係現實係比佢入邊黑暗好多。入邊以漫畫家甚至針漫畫家嚟講咧。以阿主角佢哋两个阿秋日佢哋两个啊嚟讲咧，其实已经算系平步青云嘅啦，好认真啊！虽然佢入边不断都话系差少少，只差一点点咁样啦，其实喺现实嘅漫画家入边咧，佢已经系非常之平步青云嘅。佢入边都有提过一啲攞唔到连载啊嗰类嘅嘢都有，但系相对嚟讲其实好理想化噶。虽然佢入边系好写实嘅故事，佢入边讲嘅全部都系事实，应该话唔系事实啦，应该话喺现实入边发生过嘅一个碎片嚟。但系从来冇一个人好似佢哋两个咁样咁平步青云，然后最终动画化，冇呢、这个世界冇呢乜嘢，只有比佢更加夸张嘅。但系佢入边每一个细碎变咧，你都可以揾到现实对应嘅嘢，然后佢将呢啲现实砌出嚟咧，个人就好虚构咯，即系边有咁平步青云噶？高中生出道咁啊，你要明白高中漫画家出道呢样嘢咧，系一个噱头嚟噶嘛，入边都有讲过噶，点解要佢哋要咁逼自己要喺高中之内就要出到道？ 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呢樣嘢，佢入邊都有提到嘅，就係因為佢漫畫雜誌可以用高中生出道呢樣嘢作為噱頭去講，就你要知道呢樣嘢可以作為噱頭，就知道其實唔係好常見嘅，更加多嘅係高中生開始畫漫畫，開始投稿。但是你要出得到道呢是好困难，你要諗下十几岁练到啲咩几多嘢出嚟啫。 通常大学生最多。因为大学生相对嚟讲佢会比较都会充裕嘅，因为中学高中生佢画漫画时间其实好少。当然有，我所知道其实有几个女少女漫画家系高中出道嘅。但少女漫画嗰个年代份就同周刊年代两回事嘛。少女漫画家佢真系可以一个人画28页，但周刊漫画家你讲真就一个话二十页就已经够痛苦噶啦，仲要你兼读书，因为其实你就系近乎唔可能嘅。 但系佢入边咧就，所以佢讲嘅一个咁平步青云嘅，其实嘅都几梦幻下。其实成件事本身都系好梦幻噶。我攞其中一个例子啦，后边另一套都系应该系《死亡笔记》为原型嘅入边嘅作品啦。佢入边有个完美犯罪之类嘅漫画，佢入边咧后边讲到佢有两个选择。一，写一个非常之完美但系现在完结嘅作品。二呢就系将佢拖落去后面啦。冇，因为佢嗰阵时都几受咩呀，继续画落去，然后去博可唔可以有动画化，因为太短嘅作品冇办法动画化，佢入面讲到类似咁嘢啦。但佢入面已经有一个好完美嘅结局想画咗佢咁样啦。咁而佢最终作品入面系选择咗前者，即系佢画咗一个好短但系非常完美嘅结局。但是现实中的死亡笔记大家都知道啦，佢就係拖后面拖。 冇人发嘅呢个事情，不过唔讨论啦，因为呢个系更加呢个讨论有话题讲嘅。 会讨论，但係阵间先我讲埋件事先，你咪我。咁佢入面呢就係、是、现实中嘅死亡笔记呢就係、是、一路拖咗好长，亦都系应编辑要求，因为佢有返咁上下人气，亦都因此而可以动画化。其实佢讲緊系另一个世界，甚至呢可以用嘅呢件事本身就是死亡笔记中期或者应该是第一部所谓的第一部完之前入面他们想的东西来的。很明显他在作品里面去描述了一种他们理想中死亡笔记应该怎样完。现实做不到嘛，但是他在作品里面做了出来。当然都是用这个方法去令到他们始终保持到动画化不到啦。你会想想一套这么热血的少年漫画，你教我重新一次这本是少年漫画来的。一套咁热血嘅少年漫画，会用一种严美现实嘅同现实妥协嘅故事，我觉得系完全唔啱眼㗎嘛。即系用一个我同现实妥协啦，听下编辑部所讲拖长嚟讲啦，然后最终动画化到，咁我就完结到 happy end 啦。我系读者我都会掉老母啦，大佬系咪？ 冇办法㗎喎，一样。 佢入面讲嘅其实系好多都系啲漫画家之间本身佢个挫折啦嗰啲嘢，即系又佢个角度又唔同于呢个漫画狂战记或者系漫画狂追，佢会讲到，因为佢会讲个制作啊流程啊嗰啲嘢，所以咧你会知道一小部分业界相关嘅嘢，但系佢又唔会好扩阔到好成个业界好上帝视角咁上下望落嚟，佢讲嘅嘢系同一件事，但系佢视角系由漫画家开始向上望。佢会讲漫画家本身既有设定嘅问题，亦都有佢故事铺垫问题。佢唔会讲非常之多同创作漫画无关嘅漫画家嘅私生活，佢比较少嘅，即系好偶会有啲嘅，但系你只能算系运动漫画入边嘅日常番，即系运动漫画入边会有一两回系日常回去唞下气噶嘛。你只能算系讲咗，亦都唔似漫画狂战记嗰种情况。佢真系好集中喺入边，系讲咗好多啲业界内边嘅嘢咯。虽然以佢出嗰阵时咧，对我哋嚟讲啦，就已经系我都知噶咯。其实好多人系睇完拍完先知道漫画业界主要系针啦，系点样运作嘅。虽然都会有少少个问题就系咧，因为佢好专注喺超王末明平成年间嘅针，好多啲睇呢本嘢入门嘅人咧，系会以为呢个情况就系业界嘅常态。但系调翻转讲，少年针先系业界嘅异数嚟。我哋都讲咗好多好多次嘅，无论系正正经经咁讲三大志，讲出版社咩都好啦，少年针系一个业界异数嚟。咁有少呢部作品有少少误导成分，就系令佢以为呢个样本就系业界嘅通识啦，唔系啊，其实咁啊。不过就如果你搞清楚佢讲嘅系边部分咧，咁啊呢部分呢、这个问题就相对比较少咯，咁样吓。 咁好啦，基本上介绍晒音乐啦。讲完啦，差唔多前。 咁啊，我哋轻轻比较下啦，都讲咗成个钟嘅超晒事。 基本上咧，其实三个就咩喺唔同嘅概念就系、是、马文基咧， 就比较接近咗，甚至会时事性嘅，即系佢会取材，揾咗某一件事、某个观点，就以马拉吉角度睇呢个观点， 做新闻咯，似 新闻似新闻咯。所以你发现 佢入边有啲，佢入边直情系有个角色，就系、是、呢个业界嘅新闻，然后有好几话都系要追踪住佢点样去调查件事，去讲件事啊，有几话都系咁样噶，去讲句无论系， 但系又发现咗就咩咧？佢会比较浮面就系、是。佢会摸到层面，但系咧，如果深入啲嘅，发现到佢嘅时咧，就咩？佢无能为力啦，因为佢你篇幅唔够，亦都唔识去挖得咁深，就变咗就咩？有啲就系点到即止嘅。 所以咪似记者咯，记者报道件事咪通常就系讲件事本身好细微嗰啲嘢咧，未必每个记者都做到噶嘛。佢讲嘅比较系一个 top down 咯，上帝视角睇成个业界。比较多，或者系比较有睇头嘅部分呢部分啦，其实佢都讲到好多好多虚构出嚟嘅漫画家故事，但系相对冇咁咩啦。咁而漫画狂志咧讲嘅就系漫画家本身自己嘅事， 甚至系讲嘅就我甚至形容就咩，佢讲嘅漫画本身。嗱，你睇漫画狂志咧，佢成日强调有趣漫画节奏，但系究竟乜嘢系节奏，乜嘢系有趣漫画，佢冇讲到。只要睇爆漫，究竟佢佢话一路追人气度嘅人。点解会点解要做漫画受欢迎呢？冇讲到，咁就咩？要画有趣有趣啦。咩叫有趣漫画？冇讲到。但去到漫画狂战记，佢话俾你知乜嘢系有趣漫画？点样画嘅有趣漫画？有趣嘅漫画，甚至去到就咩咧？就系分镜、效果处理、各种桥嘅嘢，佢都有讲到嘅。即系佢去到一个就好细节就咩？创作层面啊，去到一个就系咩啫？你睇完漫画狂战记，你知道就系一套入漫画应该点样睇？佢而教埋点样睇漫画嘅，但系之前嗰但系其他嗰两套佢冇讲，佢就话俾你知就咩漫画家嘅情况，漫画业界情况，而漫画狂战家而未话俾你知就系、是、一做漫画系咁创作出嚟，即系佢成咗个古仔讲嘛，有个细路仔就想知道漫画家生活，就咩就走去参观入面创作室嘅工作室，咁咧就睇到就咩，喂个细路仔就咁奇怪嘅，点解你又话呢度又唔得，嗰度又随便啫，点解呢啲就系业界嘅咩？有一咁佢个僆仔咧，第二日发现到漏咗个袋喺个工作室度，翻去睇，即系见到成班喺搏命画漫画，跟住个一新人助理就话俾你知就系呢度系，就算我觉呢度系，我谂唔错，所以重新画过。就算其实几唔够都好，你觉得唔满意嘅就一定重画。呢就业界，即系佢讲咗好多就系真真正正嘅职业漫画家、professional 漫画家要做嘅嘢。因为呢两样嘢咧系之前你嗰度话完全冇提过，佢教佢提咗就系呢就系专业，即系嚟话讲死线啦。唔妥嘅漫画家就要画，就画到好为止。你画出漫画，你有责任收咗佢，你唔能够随咗边掉出嚟。即系佢讲好多叫做近乎叫我叫做咩叫精神学咁哲学嘅嘢嚟 嘅。虽然啦，佢同样嘢一体两面嘅，佢入边都一直讲过喺死线前边，即系我觉得其中一个漫画讲紧之嘅入边，其中一个故事系阿叶美元画完稿，画完份稿之后，仲有少少时间。佢系不断咁喺个时间之前修正，然后佢一路都修正唔得理想啊，即系佢觉得有地方要改啦。咁但系到时间一到啊，编辑就收嚟收咗份稿，佢话冇啊，你冇啊，你我仲有地方想画噶，我仲要地方要想改善啊，成跟住编辑一嘢收咗去，唔得啦，我时间而家一够钟要咩啊？佢入边都有讲过类似专业嘅其中一部分就系喺限时之内。限时之内做个最好，重点系限时之内先系前提，后面做到最好系后提嚟嘅。虽然都系要争取嘅嘢嚟嘅。 做一样嘢，呢个系我系佢一个好经典，就系讲佢一个音阿严美贤听，因为佢喺一路听电台都讲，咁听佢电台有一个好中音乐家话佢近排作唔到好嘅作品，咁俾佢做一个音乐家同阿严美嗰个人啦，就阿严美对谈阿严美话有接受垃圾嘅勇气、你画漫画你画好多套漫画，其实一套漫画成功你好叻噶啦。你如果你安就，如果你每一套你都要画出名作嘅话，你画唔到漫画嘅。你就一定要接受咗就咩？我做一首歌，我画套漫画系一套会垃圾嘅，一下子做好啲。而唔系话我画到最好先出嚟， 最好先交出嚟。咁又交唔到，因为你咁样嘅人系做唔到职业嘅，系交唔到嘢出嚟嘅。 系啦，所以佢咪佢好多其实阿严写喺成漫画狂战记就系、是、佢教知佢系佢睇佢咧就咩教识就系乜嘢叫职业漫画家嘅道德啦、技术啦，甚至精神修养都佢讲全部讲埋嘅，好全面嘅。虽然你睇落去有啲好夸张嘅，佢夸张到就咩？严美老师最擅长就系咩？鬼扯，天马行空鬼扯，但系扯到完啲助理都话：老师，你好似扯过咗火。佢成日话噶，成日吐槽严美贤噶嘛。嗰啲嘢成夸张就夸张到就咩？就算系即使系以老师标准嚟，我都好离谱嘅呢样嘢。 而咩嘢呢種咧好熱血嘅台詞，成個畫一個，但係佢入邊講嘅嘢其實好窩囊噶。即係你諗聽，你諗翻佢好多時都要講同現實點樣妥協。呢、這個咧，我唔知對其他人啦，對我嚟講都有少少影響啊。雖然我唔係畫漫畫啦，即係我係寫文啦，但係喺雜誌連載嗰陣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噶。就係、是、喂，節嗰日到咯，你交唔咗出嚟先係最大問題喎，唔係話你交出嚟點樣樣咯，係冇錯，你一樣情況你都係要接受你畫你寫出嚟嘅文唔係好。你好多时都系啊，我呢头写完，嗰头就已经谂到有咩地方可能要改，甚至嗰头交个 send 咗出去之后，我都谂到啊，有边度可以写好啲，都好啦。就算我同个编辑讲，编辑话，哎，交咗男子啦，仲你而家先同我讲，即系其实嗰个时间中间隔咗一个钟头唔到嘅啫，我可能系写完稿之后交完出去，冲个凉翻嚟已经谂到有地方要改咯，冇噶啦，改唔切噶啦，就系、是、诶、呢样嘢都好现实噶，就系商业连载就系咁样，就系咁样一回事。但系只有呢种情况之下，先可以令到个作者啦，无论系漫画家好，你写稿好，我哋写稿佬都好啦，都系会不断成长噶。因为你如果系因为想写个完美作品，不断咁去拖后，不断咁修改。去到最後，你係會乜嘢都交唔出，呢個係現實中我見到嘅例子。現實中好多時都會見到啦，你會成日會見到啲所謂嘅完美主義者咧，最終係生唔出任何嘢出嚟。呢樣嘢係啊，葉美賢就係完全另一個相反，佢就係 佢嗰個就咩，殺出爛作嘅氣就係、是即使爛作，你都要交。你後悔咩？下次寫好啲咯、但你唔能夠因為我寫完美先交，呢、這個係其葉美賢好強烈就係、是，因為職業你用你係揾食嘅人，你就要覺悟就係咩？你作品你系有机会画出垃圾嘅。 咁啊，呢方面咧就喺爆漫入边咧，佢哋两个咧就佢觉得都有妥协啊嗰类嘢，但系佢比较似咧就系向现实或者业界屈服嘅地方，即系譬如包括佢哋接受编辑嘅要求去画搞笑漫。我当啱啱讲嗰个搞笑漫画点，因为佢之前咧都系嗰啲偏邪道嘅故事啊，佢入边都有提到都系呢类型嘅方向啊。突然间因为编辑嘅要求走去画搞笑漫画，佢哋系唔识唔熟。佢哋當初係拒絕㗎，但係最後都係接受咗咯。呢類係同現實嘅妥協嘅低頭，又同啱啱阿葉美賢嗰種同截稿嘅妥協咧，又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唔係冇，只係方向唔一樣啫。即係呢個就講到咧，就係爆漫咧，就係比較似係講翻佢哋 how low 啊，係一個過程，講你聽佢哋點樣創作。佢系过程，唔系心路历程，系过程，真系好纯粹系话你听技术上你系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佢比较少系心理上嘅，佢哋心理上嘅部分咧比较少系好似严美贤咁样直接讲出嚟嘅。你喺入边作品，你见佢做咗嘅动作出嚟，你可以估到佢点样谂，但系佢唔会讲出嚟俾你听。呢个风格嘅唔同。无论佢哋纯粹只系写完出嚟，但系因为佢哋毕竟有咁嘅经历，因为我啱啱讲过佢哋创作嘅漫画本身好多时都系影射翻佢自己本身嘅创作噶嘛，系到底系佢哋唔小心地将佢哋嘅心路历程写埋落去啊，定系佢哋有心但系只系隐藏地写落去？我唔知系边一种，因为两种都有可能嘅。但系佢哋都系你系如果你细心咁睇，其实你都见得到佢后面都系有讲到佢哋制作嘅心路历程啊、思想啊嗰类嘢，只系冇咁明显啫。咁佢其中一个技术上 low how 嘅问题咧，就系讲紧一个创作的时候点样揾点子呢样嘢。我觉得呢样几有趣，虽然大家都可能有知道，但系佢系慢慢系第一个好真系好具体地话你听。点样做就是伏笔嘅问题，呢、这个记忆非常之深刻。就是讲紧佢系会喺画到瓶颈，谂唔到点样发展的时候，尤其是谂唔到点样收尾的时候，佢会喺过去嘅作品入边去重新阅读佢，然后揾下冇地方一啲唔系伏笔嘅伏笔。点解话佢唔系伏笔？因为当初真系唔系打算作为伏笔嘅，但系点解会变成伏笔？就系因为呢个嘢可以深挖落去，最终变成咗往后故事甚至结局嘅伏笔。有啲咁嘅地方度，然后你有个呢个认知之后咧，你去睇某啲作品嘅话咧，你会发现啲好得意嘅情况，就系、是、你都会发现好多作品系有咁嘅情况，尤其是周刊连载，月刊可能仲好少少。周刊连载其实一个好紧迫嘅过程嚟啊嘛，好多时啲作者都系谂咗个大桥。谂咗个开头就怼上去噶啦， 因为你都唔知佢过唔过到审查㗎嘛，佢过唔到嘅话你諗到后面睇后面嗰啲嘢都冇意思㗎嘛。好多时都一路写一路諗故事。咁喺呢个过程中间可唔可以好好地諗到个结局呢，未必一件容易嘅事嚟㗎。 好难㗎。 咁佢就话有一个咁嘅方法。而呢样嘢最明显嘅地方呢应该讲到明咁滞㗎啦，就系、是、绝望先生。绝望先生去到后面佢个结局嗰、那个神级嘅结局，正正就系呢种喺前面揾个唔系伏笔嘅伏笔，然后过咗去，你睇最后嗰几戏。 因为呢个系九尾康结局嘅嚟噶，佢拿手嚟做咩？喺佢揾咗大啲伏笔，佢话咧，其实纯粹画落去冇咩特别意思嘅，又无意中佢咧点样收尾嘅时候就揾咗个两种啊嘛。嗱，九尾田嗰种就系揾啲唔系伏笔嘅伏笔收咗佢。安达聪嘅做法就系、是、一开始我谂咗个结局。总之就系你唔好偏离结局，咁咧就点都唔会收到去嘅、 啊， 即系点都唔会甩尾嘅。呢个系安达聪教法啦、 啊。啊，虽然呢个我姑且叫佢安达聪式教法嘅做法啦，好多时会出现喺个问题就系咩啊？画到一半之后个故事衔接唔到个结局，衔接到唔到你原本谂开个结局啊，因为你依然要谂一个由你现在画到现在出现嘅状况，要连翻到去最终嗰个点。呢样嘢都会有问题嘅，不过就已经系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噶啦，更加多系唔谂，有更加多嘅漫画家系根本冇谂过后面点样噶，而且好妙嘅地方咧，正就系咧爆漫讲到呢一部分之后，冇几耐就到九尾田画结局，啱啱有人话过咧。一个 low 考嘅嘢，当然唔系九尾田睇到佢咩啊，系佢只系讲紧业界一个都几普遍嘅做法嚟噶。不过啱啱好就有个九尾田走出嚟示范咗其中一个非常，我只讲紧系教科书级嘅完美结局，讲紧技术上 low 考佢点样如何地去画咁嘅漫画，喺个技术层面嘅比较多。心理层面咧，佢去隐藏咗喺下边，无论系有心定无意啦。即系佢哋呢三部作品系喺唔同嘅方面都讲紧漫画业界、漫画家、漫画呢件事本身嘅各种唔同嘅层面。所以点解要将三个嘢真系讲就是、因为唔系话三个相似，而系调翻转，佢哋三个虽然都系以同类似嘅题材，但系无论系画表现方向定系佢反映业界本身嘅层面都系唔一样嘅。三者都是很值得参考的一部作品咯，即如果是想看想知道，即我都一直都觉得都是这样说的，即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宅，你够宅的话，你怎么都会想认知到他们，你日日看的漫画到底怎样生出来的，你看这三个加埋呢就接近可以铺排到整个业界八成的现况出来的了，这样咯。 那咁最后讲一下，首先我一个呢个肯定一定漏咗冇讲嘅，呢个好重要嘅就系大家对《马狂战记》最深嘅印象就系咩？点样画嘅火线？ 嗯， 呢个系经典噶，呢个系差，因为佢系呢个系第一回就系点样画效果线，就系破坏心爱嘅嘢，跟住你背后出现嗰线就系效果线啦， 即系嗰种感觉啦。 跟住好啦，呢、这个球咧去到之后新马球战记咧有新助手嚟画咧，咁阿严美再做一次，发现冇效果线嘅，跟住阿严美贤啊谂一谂就系佢画自己，佢画张签名版俾个新助手，个助手好珍贵，跟住佢拍画一张签名版，跟住再追出效果线啦。然后佢个首席助手就话：老师，你可唔可以喺咁忙时候，你唔好用咁麻烦方法教人画效果线啦、啊？即系呢个就系呢个系好惊，因为结合呢个好完美嘅方法，但大家一定记得几个系吸咗做乜？如果你话三漫画中阿严美贤点样赢人哋，就系佢知道点样喺关键地方里面凸显嘅。大家就系、是、你未必记得霸埋啲咩名场面，但系一定记得严美贤呢个效果线画面，一定记得嘅。系去到就系咩咧？大家睇严美贤一件两件事：一富士英，二效果线，一定记得嘅呢样嘢。我呢样就系点啊？就系老呢个老牌漫画家，点解佢能够喺圈里面搵咗几十年，依然屹立不倒，而家仲画紧嘅理由？呢个就我对阿严美贤，即系对阿严美老师嘅总结啦。 啊，即系咁啊，我哋都过个几钟，我哋已经超晒次啦。咁算系找翻，我唔记得咗有冇公开开过嘅支票啦。因为呢个主题其实我想讲好耐嘅。咁啊，因为呢类型嘅嘢，我唔知大家中有冇兴趣。我自己本人咧就对呢啲嘢特别有兴趣嘅，即系包括白箱啊嗰类啊，即系讲翻佢哋业界本身点样做嘅嘢啊，系特别有兴趣。咁啊，所以如果你系冇睇过嘅，我三本我都会推荐你睇嘅，去知道翻去理解翻啦，即系如果你睇完呢三本，觉得佢冇俾咗啲咩新知识俾你嘅话，恭喜你一个非常合格嘅死宅，即系你要熟过佢哋三本嘢嘅知识范围加埋咧， 是好厉害㗎啦，你真係一个研究业界研究得好透彻，你先可以三本嘢你都冇新知识供俾你嘅人啦，即係我相信应该冇啦，我唔知道啊。 冇啊，因为淨係单纯阿严美老师啲嘢你就已经冇人学到，因为严美老师系记住佢1981年出道、嗯、到而家出道40年画家四十几年。佢差唔多叫做咩，佢系睇住日本漫画由兴起到而家全盛时期嘅，即系叫历史嚟噶，严美老师。所以系佢系而家讲漫画比唔上就咩，佢真系活得够长，呢样系好重要嘅。喺业界混得够耐。 啊，好啦，咁啊，嗱，我知道虽然我哋已经讲咗个几钟，但我都非常地肯定，我哋肯定有啲嘢系冇讲噶，因为毕竟系三本嘢，其实都值得大书特书嘅。其实咁如果有啲咩漏嘅，欢迎你哋提出，我哋有机会可以再喺类似嘅主题入边再讲一次噶，即系咁样。 唔好讲，唔使讲咁多啦，净系漫画狂自己加埋赤火焰啊，就已经可以讲个专题啦。阿严美老师嘅。青春史 OK 啦 ，OK 啦，我准备收噶啦，大佬。 OK 好啊，咁今日到此为止啦。 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